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nimals adaptation to urbanization。 今天呢，我们还是来听这个在城市化进程中动物对于环境是怎样去做出一些适应性的改变。那我们现在呢，还是看一些生词。那么在讲动物的过程中呢，它会提到鸟类啊，还有小型哺乳动物啊，当适应性的改变。那我们现在呢，还是看一些生词。那么在讲动物的过程中呢，它会提到鸟类啊，还有小型哺乳动物啊。当我们提到了这个鸟类，不一定非得知道它的学名是什么，你知道大方向上它是归类为一个鸟就可以了。比如说 blackbird 啊，你不一定非得要说哦，这个东西是叫黑鹂鸟啊，没有必要。好，那我们现在呢来预习这其中的一些个生词。首先呢，就是 anatomy 是结构啊，就是生理结构。anatomy 就是 anatomy。再来呢，还有一个我觉得跟生物学关系比较密切的这个就是 behavior， 行为举止，就是动物有 behavior， 人也有 behavior， 是吧？所以他要研究这个动物的行为举止。接下来还会用到一个词叫 sensible， 他说 that's quite sensible for a bird living in the city if you think about it。如果你仔细想想的话，你就会发现了that 这件事情还是很有道理，合乎情理的。 sensible S-E-N-S-I-B-L-E、它就是 reasonable 的意思。再来呢，有一个不错的词组叫 a range of， 就是指一系列的好多种类的，这是 a range of。那么课文中呢，刚才在听力中一会儿大家会听到 In looking at how a range of animals respond to urban environments， 考察一系列的动物它们是如何响应城市的这个环境的。 respond to something， 对什么做出响应。好，那么 react 也是一个不错的词， react 也是做出反应的意思。好，比如说他会说 their endocrine systems react by reducing the amount of hormones such as corticosterone into their blood。 好，这里面一下出现了两种生物学的专用词，一个是 endocrine， 这是一个单词，是内分泌，然后呢 corticosterone 是皮质酮。再往下呢，你就知道这个其实还有一种动物大家研究城市化的时候会发现在中国可能不太多，叫 squirrels， 就是松鼠。 S-Q-U-I-R-R-E-L， 那你会听到人家念的时候是 squirrels， 它念的就是过度这个 R， 不是念的那么明显squirrels，松鼠的意思。那在比如说加拿大呀，北美纬度稍微高一点的城市中呢，这个 squirrels 会在地上，城市中的街心花园啊，就会有松鼠在路上跑。 真的有吗？ 对， 没有意思啊。 而且你会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你就发现一只一只的死的松鼠，就是被车压过去了。 哎呦，不小心碰到了哈。 对，特别多。 嗯， 然后他也捡什么松子儿，然后跑到树边上，然后看见人家就爬到树上，特别机灵。 嗯，我觉得可能国外那种城市中，动物出现的频率会更高一些哈。 北美他就是说人比较少嘛，所以就是对动物没有那么多的打搅。好，然后还有一个词我觉得在平时的日常工作中也会常用，叫 routine 上，然后看见人家就爬到树上，特别机灵。 我觉得可能国外那种城市中，动物出现的频率会更高一些哈。 北美它就是说人比较少嘛，所以就是对动物没有那么多的打搅。好，然后还有一个词我觉得在平时的日常工作中也会常用，叫 routine,routine。这个单词它的重音在后面啊，不是 routine， 是 routine。 比如说就是你的每日的工作的流程就可以是一种 routine， 或者说你在锻炼的时候，我们都是先预热，然后做这个某一组肌肉的训练，然后我们再做腹肌，然后再去慢跑，这个每次都是这一趟程序，也可以叫做 routine 啊。好，再来往下一个词呢是 prevalent， P-R-E-V-A-L-E-N-T， 就是普遍的。比如说 English is prevalent， 在这个日常生活中英文它是很普遍的，这个单词见得非常多。那再来一个是永久的，叫 permanent， P-E-R-M-A-N-E-N-T， 永久的。 好，我们要预习的生词就是这一些。接下来我们赶紧来听听看这一段讲座。 Then over in Germany, at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there's another biologist called Katharina Miranda, who's done some experiments with blackbirds living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she's been looking not at their anatomy, but at their behavior. So, as you might expect, she's found that the urban blackbirds tend to be quite bold.They're prepared to face up to a lot of threats that would frighten away their country counterparts. But there's one type of situation that does seem to frighten the urban blackbirds, and that's anything new, anything they haven't experienced before. And if you think about it, that's quite sensible for a bird living in the city. Jonathan Atwell in Indiana University is looking at how a range of animals respond to urban environments.He's found that when they're under stress, their endocrine systems react by reducing the amount of hormones such as corticosterone into their blood. It's a sensible-seeming adaptation. A rat that gets scared every time a subway train rolls past won't be very successful. There's just one more study I'd like to mention, which is by Sarah Parton and her team.And they've been looking at how squirrels communicate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and they've found that a routine part of their communication is carried out by waving their tails. You do also see this in the country, but it's much more prevalent in cities, possibly because it's effective in a noisy environment. So, what are the long-term implications of this?One possibility is that we may see completely new species developing in citi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s possible that not all of these adaptations will be permanent. Once the animals got accustomed to its new environment, it may no longer need the features it's developed. So now we've had a look at adaptation.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Join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儿来学习雅思的听力。那么刚才呢，我们听的一段讲话呢，是有关于生物学方面的内容。它讲的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动物到底受了哪些影响。 好，那我们现在逐句看一下，每一句都讲了些什么。Then over in Germany at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There is another biologist called Katrina Miranda, who's done some experiments with blackbirds living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好，那我们现在呢，把目光聚焦到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的研究所，在那里呢，有一位生物学家叫卡特琳娜·米兰达，他呢做了一些实验，他的研究对象呢是在城市和乡村地区的 blackbirds， 也就是说，这同一种鸟在城市他要研究一下，并且对比一下在乡村地区这种鸟的情况。 And she's been looking not at their anatomy but at their behavior. 那么在这项研究中呢，他所比较的并不是生物学上的鸟体构造，而研究的是鸟类的行为。So as you might expect, she's found that the urban blackbirds tend to be quite bold.可能正如你所能预料的那样，他发现城市的这种黑鹂鸟会更加的大胆。They are prepared to face up to a lot of threats that would frighten away their country counterparts. 这里面的 country 呢，其实就是乡村的，说他们不惧很多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呢，可能会吓坏他们的乡村的这个同类的鸟。也就是说，在城市里面有一些事情，农村的这个黑鹂鸟会害怕，而城市的这些鸟就不太害怕。 它性格上也发生了改变哈，它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它就不怕了哈。But there is one type of situation that does seem to frighten the urban blackbirds.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可以吓到城市中的黑鹂鸟的。 And that's anything new, anything they haven't experienced before. 那也就是说，全新的情况，而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遇到过的那些情况、And if you think about it, that's quite sensible for a bird living in the city、如果你仔细想一下的话，对于一只生活在城市的鸟来说，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其实我觉得对于人来说也未尝不是如此，对吧？就是你经历过的事儿，你就不太害怕了，但是你没经历过的事儿呢，通常就是人就是比较的恐惧、他会比较不安，所以说呢，这个鸟也不例外。Jonathan Atwell in Indiana University is looking at how a range of animals respond to urban environments. 印第安纳大学的 Jonathan Atwell 正在研究一系列动物如何对城市的环境做出反应。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他讲了一个德国的一种鸟啊，然后呢又讲到了这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另一位生物学家的研究。He's found that when they are under stress, their endocrine system reacts by reducing the amount of hormones such as corticosterone into their blood. 那么他所发现呢，当这些鸟儿面临压力的时候，他们的内分泌系统会通过降低进入血液的荷尔蒙的量来做出反应。那么这种荷尔蒙呢，有一种例子，就是说是皮质酮。也就是说，这个鸟如果遇到什么紧急的情况和压力的时候，它这个内分泌系统也会通过发出荷尔蒙这个量来去调节。 It's a sensible seeming adaptation. 所以它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适应方式。 啊，这里边一个词组叫 sensible seeming。 哎，这是两个单词，但是拼到一块儿去了。啊，它中间有一个横线来连接它们。It's a sensible seeming adaptation. 好，这个 sensible seeming 呢，它就相当于 it seems a sensible adaptation, 就是貌似合乎情理的适应。 看起来，它看起来是怎么怎么样啊？ 对 ，sensible seeming 啊。 所以呢，它放在一起做组合形容词。 嗯哼。A rat that gets scared every time a subway train rolls past won't be very successful.您听明白了吗？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在城市里面，一只老鼠如果它听到地铁轰隆轰隆过去的时候感到很害怕，那么说明这只老鼠并不是很成功的哈。 对，也就是说呢，它所指的成功就是能够成功适应城市的环境。 对， 也就是说它可能第一次它会被吓到，对吧？但是往后如果每一次他看到地铁的时候都哆嗦不已，那么他也就不能够适应城市的这个环境。 对，其实他每次很害怕，但其实地铁并不会撞到他。 嗯， 对吧？那其实我想到了我们家门口一只猫。 哦， 照理说猫是谨小慎微的， 非常敏感的，你稍微靠近它，它应该躲开跑掉的。 嗯， 但是我们家门口那只猫呢，啊，它已经 啥也不怕， 哎，天不怕地不怕，已经完全了解人类的习性了。 对呀， 知道人是不会伤害它的。 哎， 所以你靠近它，啊，甚至去摸摸它，它根本就不会动的。 那还挺好的， 而且它甚至会跟着你要吃的。 哎呀，我的妈呀！ 哎，所以已经完全进化成了那种跟城市人生活在一块儿的节奏了哈。 对，这简直就是很好的一个融洽的关系哈。 对。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城市里边会有一些独特的现象。There is just one more study I'd like to mention, which is by Sarah Parton and her team. 那么我还想再说一下另外一项研究，这个研究是 Sarah Parton 所带领的她的团队做的。And they've been looking at how squirrels communicate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他们所研究的是松鼠是如何在城市环境中进行沟通的。这里边讲的就是小松鼠了。那这里边 look at 其实它不是说去看，而是去研究的意思。 They've been looking at how squirrels communicate， 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在研究松鼠如何去沟通。 And they found that a routine part of their communication is carried out by waving their tails。 哎，结果啊，他们发现松鼠沟通中一个很常规的部分就是他们会摇动自己的尾巴。 对呀，那松鼠那个大尾巴还是挺好看的哈。比如说松鼠如果有10公分长嘛，它的尾巴就得有8公分， 比它身高还长哈。 嗯， 好像它们警觉的时候可能就会把尾巴翘起来是吧。 嗯嗯， 就像小狗一样，它如果对你很友好的话，它会摇动自己的尾巴。 哎， 如果说它把尾巴放下来， 就是说它准备生气了， 它已经感觉到威胁了，它们会他就不是很高兴的样子，这个时候呢你就得离他远一些哈。 对， 所以动物的这种肢体动作它是有意义的啊。 好，那所以说他研究这个沟通呢，其实发现松鼠是用尾巴沟通。 But it's much more prevalent in cities, possibly because it's effective in a noisy environment. 嗯，这里边呢他说虽然在农村的地区也能看到这种松鼠动尾巴去沟通，但是呢在城市里呢这个现象更加的普遍， more prevalent 是更加普遍。很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噪音嘈杂的环境中呢，这种沟通形式会更加的有效啊。那他就是说你听你是叫唤的时候这么吵他听不见，可是你的尾巴一动，哎，其他的松鼠就看到了。So what are the long-term implications of this? 那这个 implication 呢，它是个名词形式，动词来源于 imply， 也就是暗指的是什么。他说这种方式长期的结果所暗示的是什么呢？ One possibility is that we may see completely new species developing in cities。 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可能看到城市地区在发展着全新的物种。 哎，也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物种它在别的地区它是不存在的，只有在城市这样的环境中啊，它会逐渐的形成。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s possible that not all of these adaptations will be permanent.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来看呢，不是所有的这种适应都是永久的啊。 嗯， 也可能就暂时性是这样的。 没错。Once the animals got accustomed to its new environment, it may no longer need the features it's developed. 一旦这个动物适应了新的环境，它可能就不再需要逐渐所形成的这些新特征了。所以说呢，它指的就是有一些个特征，其实有可能只是暂时的而已，适应了之后这些东西就消失了。那这里边用了一个词组叫做 get accustomed to something， 也是习惯了某物某事物的意思。这个 accustomed 我给大家拼一下， accustomed，它是一个过去分词， get accustomed to something， 对什么什么适应了。比如说课文说 get accustomed to its new environment， 对于其新环境适应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逐句讲解就讲到这儿，全部讲完了。那接下来我们赶紧再来听一下这一段讲话。 Then over in Germany at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there's another biologist called Katharina Miranda.